这个女家不能过啊。 哎，来来来来来，进来啊， 师兄啊。 哎。 哎，还能骂手啊？ 骂手啊？ 哦。哎，师兄娘，侬吃点水果，擦擦水要回来的啊。哎，师兄啊。 哎。 开瓶气水不能骂吃呀。 啊。 哎，吃点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物事侪有的。鲜橘子、柠檬水、果子露、地瓜汤、香蕉、苹果，要啥有啥，去开去开啊！ 不要，这是人家的么子，红儿。 哎， 阿拉妈身边多坐一些吧。 啊、 哦。哎呦，侬不看看此地的捆绑上，看侬啊，包头布还没挪脱个种穷相。 哎呀，我只管讲闲话，忘记脱了， 忙过来跟侬挪 啊。红儿， 哎， 看看妈面孔上龌龊吧， 蛮清爽的。 哎，师兄啊， 哎， 侬快到里向去，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统统拿出来，把他妈看看，让伊开开眼角。哼，男人还是蹲了屋里好，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的好？ 妈不稀奇这个些东西，妈不会得要看的。 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两年来相信也时常提到，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侬偏不听。好吧，此地不是谈家常的地方。凤儿， 哎， 哥哥呢？ 哥哥在门外这里等你呀、 啊！啊， 等哪？等了见老爷啊！ 哦，爹爹，侬快去看看哥哥呀！ 哦，我倒忘记了。哎，师兄娘，侬坐到此地不要多走动啊，太太是要下楼啊。 凤儿， 哎， 到姆妈身边来，让我看看。 哦。 一杯两女为相亲，多年相隔分两地，我是年年盼望心期间，夜夜做梦在家里，两年来为此我而死肉眼，娘妈仔细看看你，女儿也天天在盼望，分别到今在见娘亲面，我像满怀春花开，讲不出心里多欢喜。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妈不要生我气。既然是此话必说。只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你为啥一句不提起？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我怕妈要生气，所以我不敢懂得世道多阴险，我只是怕你太年轻，容易一时糊涂成天。 好吧，红儿， 哎， 你不要带这个，我觉得奇怪，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 哎，哦，妈，此地太太朋友很少，晓得妈说几个字，想听妈来谈谈的。 哦，凤儿，那这个客厅倒蛮好的。 哎，就是家具旧了一点，妈侬看啊，从前的家具几乎笨重了。 嗯，

谁说你惹怒神就要奔上门来？ 我没来寻侬，我没来寻侬，我以为侬早死了。这个是天，伊要我到此地来碰头侬。 你我都上了年纪了，心里想有啥个委屈，要不要哭哭啼啼呀？好不要地了， 不要地，我们在途中30年，今天我要投干亭，想当初你第一美女将我骗，十九岁就人心变了心，那一年大年30夜，我生下了儿子3天真。你为了领取千金女，和风大雪把我赶出门。你母亲逼我留下亲生子，我深深插在我国娘两里分。 小刘不是被侬打走了吗？ 啥？戒指病都快要死，才叫我把婴儿打得生。苦力我才刚3天，大病不却走出门，迎风冒雪出国郎，求生我路西游门，一生受够那周家的愁，30年痛苦我讲不尽，想不到死亡又到。我真实当你是周家人，每逢4月18弄三日，我总是默默纪念痛在心，甚至于你养病儿得了病，把归厂的习惯是一包人，这一切都是纪念你，能使我耐心好运。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我请侬勿必再谈迭个一事。 那好，我就爽爽快快来讲一讲吧。 我觉得没啥好讲。 鲁贵可晓得，

正。 林哥，爹，侬太鲁莽了， 你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 来人， 是老爷。 卢贵呢？ 花园里电线坏了，卢贵去叫电灯匠来修理，气到现在还没回来。 嗯，等一等，告诉太太，把卢贵跟师傅的工地算清，今天叫他们就走。 是，是 爹，卢贵师傅，伊拉不是做得蛮好吗？ 卢大海就是师傅的哥哥。 大海是我姑姑， 要落雨了，我到私房里去歇歇。火盆杆子都挡到了，平安，叫底下人把白衣厂关上。啊， 是。 暴风雨要来了。 贷款呢？啊，哎，高啊，不要不想啊。哎，哼，师兄啊，泡茶。 不是等侬泡好了是？ 开始啊，侬不晓得噶，哪也吃好饭，非要吃出一杯好茶。哼，喂，凳子挪过来，高高脚。 妈，隔壁张大生讲，我你弟弟就家上忙得头，要侬自家去，伊陪侬走。 啊、 哦、啊！哎，侬有没有对家上忙得是哪呢？ 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去，这份家财我不要。家具会得动地来，我与师父买车票。 我原本要到师父走了。 是啊，上次你人家他走，因为我事情没找到。你想到出牙那就在家好，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现在事情已定当，母女应该等一道。妈，你真的要带我走吗？是啊。 侬不要自首，我带伊走。师兄在家有啥不好？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跟我总比跟侬好。 好吧，侬去问问伊，还是跟你走，你跟我吧。 哎，好好好，师兄，侬讲，究竟跟啥人？哭啥呢哭 啊爷师父啊师父为啥眼里出你刚才与我一时好侬是从今而与我等一起母女绝不分两道现在你为啥不高兴？

侬今朝一连天的心事啊。 啥人告你心事啊？天闷，闷得人家难过。 还要天冷。侬吃过了饭，辣老师的门口头想啥？ 没想啥。天又想来了。 哎，师妈，难道侬真的有被跟那娘为自己乱起了吗？要是侬错过了机会，那就晚就了。 爹爹，侬去吧，我想困了。 好吧，不过侬放心啊，周刚的事体侬不要怕，有爹爹门上记得侬讲，保证侬进去。哎，师兄啊，难道侬真的就被离开此地吗？侬人心放得开周刚吗？ 爹爹，侬还要讲做啥？快去困吧。 唉，我劝侬再不要胡思乱想了。世界浪向的人，没一个靠得住的，只有铜钿是真的。偏偏那个娘啊，就是不能晓得铜钿的好处。 爹爹，侬听，好像啥人来碰门。 好，十一点了，还有人来吗？ 十一点，爹爹，我来去看看吧。啥人啊？ 是娘，我姓卢啊。 侬啥人啊？ 我姓周。 哎呀，天啊，周家有人来了。 爹爹，快回头，屋里的人侪出去了。 这说啥闲话呢？说啥闲话呢？ 哎呀，真是。 师傅。 你少爷。 你少爷，此地这个地方请不要计较啊。 这个地方真不好寻，外头一片树，倒蛮好的。 哎，对，哎，师傅啊，叫你少爷他住啊。哎，请坐。 师傅，侬是不是不师傅吗？ 没啥，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要是不了太太晓得 是太太叫我来的呀。 太太叫侬来的。 哎，哦，我自家想来看看呢。哎，师傅，那哥哥当然没人啊， 伊拉都出去了。 你少爷。侬哪能认得这个地方啊？ 我妈告诉我啊。 哦，李少爷，侬快回去吧。 看啊，搿啥个闲话 了？哦，对了，我忘记了为啥到此地，妈叫我来看看你。今日你离开我家，妈的心里多凄凄，恐怕那一时找不到工来做，特地叫我来送铜钿。老师傅，此地洋地100块，才是借你们动身机。 哎呀，人家都找不到呀，到底是有动的人家呀。 你少爷，多谢你好心到这里，我们的生活还能过去。你把动地带回走。想想他，他好心意。 哎，侬讲闲话太狐狸，他倒是诚心有诚意，特地叫李少爷亲自送得来，好意思拿伊退转去？哎，李少爷，请侬给我打一个信，请他太放心我去接，我你一家都很好。想想他他大恩的 好。 爹爹，侬不能拿这个铜钿，要是不了，妈的哥哥晓得子，伊拉一定会生气的。 小姑娘懂啥么子七上八十？你说呀，烦恼侬老先生到此地来，请坐一些，我去买一眼事先么子拨侬吃吃。 爹爹，侬不能走啊！ 陪你说呀，等你说倒一杯茶，伢就来了。 爹爹，侬真是，哎，你说呀。侬到此地来做啥？ 师傅，侬好像不愿意看见我吗？ 哦，老爷吃过了饭吗？ 刚刚吃过，爹爹辣辣发脾气，妈没吃完才跑到楼浪向去光顾，我劝了伊半日天，要不然我不会得家里来啊。 那么多少呀呢？ 我没看见你。哦，哥哥心里想蛮难过的，一定辣辣自家书房里向吃老酒，恐怕快要吃醉了吧。 二少爷，侬为啥不叫佣人来，要亲自到迭个种穷地方来啊？ 师傅，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怪我们不该叫你回家里，其实今朝此朝是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责怪爹爹不该应，我恨他只讲讲句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有，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会夸张，我一定帮助侬到死去。 女人究竟是女人，何况我是一个丢人。 不是吧，我从来不当侬佣人，我恨这个世界不平等，我们一样都是被压迫，我心里想最恨我父亲。师翁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亲，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人。 李少爷，你真会得讲闲话。 师傅，是真的呀，我有时候就忘记了现在，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还忘记了侬，脾气还忘记了我自家。想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万里晴，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到向海里去，白色的风帆扎得满，海风阵阵吹得紧，像海鹰张开翅膀海上飞，飞向天际走白云。师傅，那时我的动作在手头上，春风呼啦响起心，我和你飞向我们的新世界，那里有真正的快乐和亲情，没有虚伪和争吵，没有讲究不平等。师傅，你们好吗？ 姑姑。 哦，是鲁先生。 嗯，哇，夜深了，周家二少爷会到穷地方来吗？ 哦，姑姑，二少爷是好心来安慰你的。 是啦，罗先生，我真想要见侬，我觉得我也对侬很抱歉。今天下午， 啥地头事体？安慰？天上的穷骨头用得着伊拉来安慰吗？ 哦，侬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了吧？ 我没误会。师傅。 姑姑。 到外头去一次。 姑姑侬， 我跟你讲几句闲话，快去吧。周家二少爷，我曾经同你待过，周家人会算你好一点，可是我要告诉你，一有不正。